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但酒还是要喝的，今天的酒宴尤其热闹，因为荣大人一个人就负责了半数的声音，要行酒令，又要写诗作赋，还要行他那个社赋，一面让聂彪喝酒，一面跟大家说笑。 还记得甲戌年那个状元吗？叫什么来着？嚣张的不行，那个样子简直横着走了，还要在天香楼抢我们的桌子，你当初怎么笑他来着？ 世子说他电视三甲没去看，在等侯府送上京来的火腿。状元没什么稀奇，三年就出一个，三年可出不了一条好火腿。 云兰难得这样轻松，荣浩端着酒，眼神有点迷茫。 就是这个，这事在京中都传开了，现在还叫他火腿状元，也不知道火腿状元现在去哪儿了。 哎，外放了三年，回翰林院了，现在编书呢。外面人乱传，都以为世子傲慢，其实说的是实话。世子当年啊，最爱折腾这些了，吃的用的，各种刁钻古怪的，什么烧梅花烟作墨，让江南活运纯炉来京中。真亏你怎么想出来的。 他样样都精通，就是不爱读书，把太傅气得不行。对了，当年他带着咱们给东宫几位老师起的混号还记得吗？ 叶良宇笑着道， 晶晶菩萨，丈二先生，还有点头佛爷。 荣浩顿时大笑起来，其他人也忍不住笑了。聂彪大笑道， 等殿下回来问他还记不记得，我来的晚，就只记得丈二先生了。 点头佛爷还是殿下起的呢，他那时候可不爱听老爷像讲佛了。 严君玉本来还爱听这种事的，他在热闹的宴席上常有种自得其乐的感觉，看似默不作声认真吃东西，其实什么都听进去了。荣浩整天喝酒，也没闲心逗小言了。云兰他们更是专心和叶良宇说话，原本是最适合他听人说话的，然而这次他只是觉得胸口憋闷难受，仿佛一刻也坐不下去了。但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忍耐，于是忍了又忍，直到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来的是太子妃叶玄机，他难得这样加长，可能是见兄长的缘故，只是银红裙衫，简简单单挽个宫髻，上面是玉钗环，脖梗修长如玉，气质如同神女一般，神色也温柔端庄，是月光与露水下的芍药花。他淡淡道， 父亲不来了，他在市集，我刚刚从永乾宫回来，过来说一声。 玲珑呢？ 在外面欺负魏如呢。 一门芝兰玉树也不好，像叶家走出来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却也四分五裂，总不如寻常人家亲和。反而是玲珑整天吵吵闹闹到处跑，反而成为了中间负责粘合的人。叶良宇回宫第一天，他也跑过来了，发脾气怪叶良宇回来也不提前说。很快玲珑也跑过来了，于是更加热闹。严君玉终于找到机会抽身，他向来擅长溜走，默不作声跑到外面回廊，坐在枫树下的台阶上跟一只小狗玩。背后有轻巧的脚步声，是故意让人听见的那种。叶太傅说，君子守礼，一举一动都要端庄持重，不可急躁，这才不会有瓜田李下的危险。太子也常这样，是礼节教养到了极致，就算别人在做什么不得见人的事，也一样留足反应余地。叶良宇行事其实洒脱，像魏晋风流名士，东宫会这样做的只有太子妃。宫中女眷都穿云头髻，裙摆如同云霞一般，很是好看，只是不甚轻便。太子妃是能骑汗血马的人，当初说太宗皇帝龙困浅池，大概也是在说他自己吧。这一幕和之前那场家宴有点相似，严君玉只是不抬头，摸着小狗脑袋。 叶玄机在他身后站了站，像是在看月光，忽然道： 小言伤心了？ 我没有。 叶玄机笑了，他身上有悠悠香味，让人觉得冷，但却忽然道： 殿下很担心你。 他跟你说的？ 他没有说，但是我知道。 叶玄机淡淡地说，他眼睛安静看着天上月，不知道在想着什么地方，因为他们是一样的人。老叶像什么都教了，唯独情之一字实在教不来，满腹权谋都做绕指柔，偏偏他们是这样的人。大周祭天的礼服承袭前朝行制，是九重第一。什么是教养？什么是礼节？就是一层层包裹，一层层收敛。真正的叶玄机就藏在这一层层衣裳下，这是他的束缚，也是他的盔甲，不然如何挥得动权力的利刃？萧景琰比他更属于这皇宫，他生于权力，长于权力。东宫太子殿下大概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气氛正好时，才能温柔而缓慢地说出喜欢两字。永乾宫的暗流汹涌中，他一定会想起他的小言，只是不能说，不会说，也没法说。严君玉看着他，眼睛里眼神闪烁，不知道相信了没有。但叶玄机根本没想到，他根本没在想信不信这件事。 你等我一下。 严君玉说着，然后飞快地跑开了。回廊被月光照得一片澄明，是安静的，但很快响起少年的脚步声。他一阵风似的跑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个小盒子，跑得有点气喘。打开盒子给他看，是两个上了色的泥人。手工是精细的，最难得的是带着市井气。没有久困宫廷的人是不知道市井也有自己的气息的。宫中匠人再如何精工细作，一层层金漆细描做出的东西，总有种在供桌上摆久了的味道，像是华丽的花供在静静枯萎。 这是你买的？ 嗯，元宵节的时候泥人张没出摊，这是我后来跟他订的。这个是严侯，这个是乾隆，整部演义中只有打雁荡山那一节他们两个说话了，这就是雁荡山那一次的铠甲。 严君玉认真告诉他，民间不敢轻易议论太宗，除了说书的时候，其余都是以乾隆代之。叶玄机也懂兵法，看了一眼顿时笑了。 那怎么还有烈风弩呢？ 烈风弩名声也大，是仅次于罗云弓的武器，杀伤力惊人，只是后期才出现。过盘天河那一战，罗良嗣就是用烈风弩从一里外射死小韩王，把尸体拖回斩首，这才瓦解了前朝最后一点残余兵力，顺利入主京都。也有说他是杀孽太重，明明可以招降，非要杀了最得民心的小韩王，所以后来才被冤魂索命遁入山林的。 这不是烈风弩，烈风弩要等燕龙的先祖打下洛阳城，见过城底遗迹后才能造出来。这是改过的牌弩，当时他们已经打下兖城，如果严侯能把城墙上的两架旧床弩改成这样的牌弩围困雁荡山，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伤亡了。 那你是要我把这两个泥人带给他？ 嗯，其余的不用说了。 哼，萧景琰不传话给他，他也不传话给萧景琰。不过话说回来，泥人还是要送的，他也去过御前，知道那是怎样的气氛，而形势危如累卵。如果萧景琰还在因为当年和他讲梅花故事的庆德帝一去不复反而伤心的话，看到这两个泥人应该会好受一点。洛恒看完最后一本书，举着灯出来，外面却天都快亮了。换班的小宫女正在说着司红堂夜宴多热闹，传言中的夜圣后人如何好看，可惜历届元没有去一起行酒令，看见她出来都停了。外室是个琴堂，地笼烧得火热，在冬天也可以席地而坐抚琴。 秦岸边露出一片衣角，洛恒转过来看见了严君玉。东宫的小严大人没有回太子寝宫，也没有回自己房间，而是蜷在他的秦岸后面安静地睡着了。相比洛恒看见他躺在秦岸后睡觉那一刻的心情，严君玉自己倒没觉得有什么。他身上有种在野外生活的小动物似的坚强，不管多难的处境，总是默不作声做自己，不管环境好坏，都能找出点自得其乐的意思来。当初在七皇子那儿都过来了，何况是现在？就连来洛恒这儿睡觉，也只是想来就来了而已。刚好洛恒在里面干正事，他不想打扰，就干脆在这儿睡了。暖和又安静，又不是什么罚站之类的事，所以他一点不觉得自己多可怜。洛恒一来，他就醒了。他还挺会照顾自己，拿件白狐浅盖着，翻身坐起来，揉着眼睛。 啊，好饿，什么时候了？ 啊，快辰时了。 洛恒也累极了，在琴岸边坐下来，手指漫无目的地拨弄着琴弦。看到严君玉穿衣服时从袖子里掉出来的一卷书，刚要看，那边严君玉已经连忙捡起来了，耳朵也红红的。不过洛恒已经猜到书卷的内容了，他笑着问严君玉： 小严开始写兵书了，写了多少了？ 还没打过仗呢，就敢写兵书，说出去难免让人笑， 不过总归是能起一点作用。西戎开战在即，幽燕告急，敖仲大将军的安南军是百战之军，一定会去支援。 严君玉这本兵书几乎是针对蒙苍而写的，到时候燕龙他们也许用得上。严君玉不好意思地说： 写了一点点，连名字也没想好呢。 不着急，慢慢写，最想看的人还在永乾宫呢，早点把你那小泥人送过去是正经。 洛恒笑着道。严君玉总觉得他的笑容里还带着点什么，不过他可不会告诉洛恒泥人他早送了。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